圣咏集第十五篇。上主，谁能在你的帐幕里居住？上主，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处？只有那行为正直、做事公平、从自己心里说诚实话的人。他不信口非议，危害兄弟，更不会对邻里事事抵欺。对作恶犯罪的人避逆，对敬畏天主的人重视。宣誓虽损己，亦不作废。从不放债，贪图重利；从不收贿，伤害无罪。这样的行事，永定不移。